你还是个有情人、有私生子的男人呢。童心脸上满是嘲讽和鄙视。赵腾飞的微笑像一朵烟花，瞬间绽放之后留下了漫天的硝烟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别没完没了。你以为我愿意和别人吃饭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也不愿意出去和别人吃饭，我也愿意待在家里头看书。可我是个男人，必须出去应酬，得经营人际关系，我得想办法往上爬。如果我不去做这些，你凭什么坐在家里看那些没用的书，画那些没用的画啊？你看看黄小秋，再看看你自己，知足吧，别再为屁大点事儿跟我没完没了了。赵腾飞涨红了脸，以一只脚为重心，插着腰站在客厅中央，像一只坚硬的圆规，要为脚下人家画出形状。什么意思？赵腾飞，我整天都在干没用的事，我得靠你养着，所以我什么都得听你的。我没有上班，没有工资吗？不要以为你每个月能往家里拿几张购物卡就怎么样了。我告诉你，那些破玩意儿我从来就没动过，都在抽屉里放着呢。你不要以为你做了主任就了不起，就可以高高在上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在乎这些，一点儿也不在乎。赵腾飞脑海里一片纷乱，唯一清晰的是明天晚上的饭局，这是他的底线，不可破坏的底线。如果战争持续升温，明晚饭局上的尴尬就无法避免了。赵腾飞咬着牙，又一次踱步到阳台上，想抽一支烟，平复一下烦躁的情绪。打火机却出了问题，一连摁了几次都没打着。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升腾起来，赵腾飞狠狠地把打火机摔在地上。打火机爆炸的声音把童心吓了一跳，童心站起来走回卧室，狠狠地摔上门，又是砰的一声。多多从房间里走出来质问赵腾飞，爸爸，你们能不能不吵架？赵腾飞想说，不是他要吵架，是妈妈要吵架，今晚的战火是妈妈挑起来的，他想给多多讲道理，但赵腾飞没有那样做，多多还只是个孩子。对不起，多多，是爸爸不好啊，我向你保证，不和妈妈吵架了。赵腾飞走过去想抱多多，还没走到多多身边，多多已经转身回房间了。赵腾飞坐在客厅里抽烟，一支接一支，深深地吸进去，缓缓地吐出来。他重复着这个动作，一旦停下来就会无所适从。他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，大概是说，婚姻是一口盛豆子的缸，结婚之前是往缸里填豆子，结婚之后是从缸里取豆子。这个夜晚，当赵腾飞坐在客厅里抽烟时，他看见自己的缸里空空如也。看看童心那张冰冷的脸，像一块竖立在寺庙门口的石碑，没有笑容，没有温度，唯一的区别是它不像石碑那样光滑。 赵腾飞搞不明白童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这副样子不是那个孩子造成的，至少不全是。因为在赵腾飞认识梁元之前，童心就是这个样子了。童心从来没有融入这里，没有接受这里的生活。童心拒绝伺候公婆，拒绝和亲戚们打成一片。对在这个城市里童心唯一愿意接触的人黄小秋，现在他也失去了兴趣。童心不止一次在赵腾飞的面前表达对黄小秋的不满，童心总是一副自以为是的姿态。实际上，除了每月从学校领回点工资，童心对这个家庭几乎毫无贡献。他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，他到底想要什么呢？难道现在的生活还不够滋润吗？当初从都城回来，是他们两个人的决定。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，就应该共同努力，在这里找准自己的定位，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。童心他为什么就不能妥协一点呢？把日子过得这么拧巴，对童心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当赵腾飞重新点起一支烟时，眼前浮现出另一个女人。坦率地说，这个女人身上缺乏一点文艺气质。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没谈过什么电影、文学或历史，但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田野里冒出来的清新，让赵腾飞觉得新鲜、真实、温和。当他们躺在卫生所的单人宿舍里，他总是充满柔情地看着赵腾飞，那眼神像中学课堂上那些无知而虔诚的小女孩。他对赵腾飞充满着崇拜和渴望，乐于倾听他那些酒桌上的故事。对于赵腾飞在镇上工作时做出的那些成绩，这个女人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她一次次地把赵腾飞的脑袋拥到自己胸前，任由赵腾飞抚摸自己浑圆的臀部，直到这个女人怀上了赵腾飞的孩子，他们才第一次发生冲突。想起梁元，赵腾飞感到踏实，并且充满激情。但眼下的问题是，赵腾飞必须得到童心的原谅。明天的饭局非常重要，他不能让别人看出他们夫妻不睦。赵腾飞来到卫生间，洗了脸，刷了牙，冲着镜子活动了一下面部肌肉，然后走进卧室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我们之间出了点问题，但每个人的婚姻都不可能一帆风顺。我已经向你认过错了，今天我再次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放下那件事情，我们从头再来，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赵腾飞一脸真诚，只字不提明天聚餐的事。他知道只有童心在内心里真正谅解他了，他们才可以谈吃饭的事。你说的那件事是指哪件事？ 是说你的私生子吗？童心看起来平静了许多，裹着被子侧躺着，眼睛盯着窗户。赵腾飞讨厌童心用私生子这个词，但没有办法，童心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用这个词的机会。嗯，是这件事，我已经放下了，我没有讨厌那个孩子。如果你想把孩子抱回来抚养，我也可以接受。童心的目光离开了窗户，转向赵腾飞。赵腾飞不相信童心说的是真的。不，你没有放下，你还在生气。我真的已经放下了。好吧，那就当是真的吧。赵腾飞无奈地说。 什么叫就当是真的？我说的本来就是真的。 童心的情绪又不正常了。赵腾飞对自己说，耐心一点，再耐心一点。童心，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像以前一样，就像在都城那样生活得更快乐一些？你觉得我们在都城时快乐吗？童心反问。至少比现在要好吧。那时候虽然经济压力大一些，但我们生活得很充实，很有力量。我们经常去看演出，周末宅在家里一起做饭，高兴的时候还可以喝两杯，也算是有滋有味。可现在你总是板着脸，好像很不开心。我以为是孩子的事情造成的，但你又说你已经放下了。童心，如果你真的放下了，就不应该板着脸。其实你仔细想想，我们应该感到幸福，应该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。赵腾飞发现童心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柔和的光芒，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和童心达成和解。于是赵腾飞从都城生活里尽可能地找出一些快乐，让童心回忆一下过去，然后珍惜当下。腾飞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整天板着脸吗？ 为什么？ 因为我感觉不到快乐，也不会假装快乐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不是很确定，我担心说出来会伤害你。没事的，你说。赵腾飞心平气和的。 我觉得我已经不爱你了。 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。赵腾飞的脸上掠过一丝奇怪的微笑。他以为童心要说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，童心只是说了他的感受，这并没有伤害到赵腾飞。在赵腾飞看来，到了这个年纪，再谈什么爱不爱的，会让人有些别扭，那应该是年轻时说的话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生活，是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照顾好老人，抚养好孩子，干好自己的工作，甚至做一顿好吃的饭都比谈论爱要重要。但显然眼前的女人不这么想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爱你了吗？ 不知道，你说说看。 我觉得 你不像个男人。童心翻身坐起来，看来他打算和赵腾飞推心置腹地聊天了。只要童心愿意心平气和地聊天，赵腾飞就可以把这个夜晚带入和谐，明天晚上他们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去参加聚会。至于童心说什么并不重要。为什么我不像个男人？因为男人身上应该有的一些品质在你身上看不到了。你说的品质是指什么？比如勇敢。你在领导和父母面前总是很谦卑，很顺从，很多时候你并不同意他们的意见，但你从来都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一次也没有。尤其是在你叔叔面前，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听话的下属，却不是个真正的男人。真正的男人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，不会臣服于他人。再比如大度，我们回到义城六年了，腾飞，听你说的最多的是如何应对办公室里的斗争，如何赢得领导的肯定，如何不惹你叔叔生气，却很少听到你对工作的规划和设计。你整天都在被微观的东西困扰，和领导吃饭应该喝白酒还是红酒，叔叔过生日应该送双鞋还是送件衣服，这就是你每天都在思考的事。童心，你说得很对，我应该考虑老城区到底该不该拆迁，新城区这边是否有必要再建一个公园。可是你觉得我考虑这些有用吗？有意义吗？我现在只是个给领导服务的角色，给领导服务而已，你知道吗？赵腾飞不得不打断童心，童心的天真让他觉得好笑。你让我把话说完，除了刚才说的那些，还有一点，就是幽默。男人的幽默在你身上完全看不到了，你原来会说一些逗人发笑的话，现在没有了。不光是在我面前没有了，你和他们打麻将时也说不出什么好笑的话了，倒是学了不少粗俗的话。赵腾飞又一次感到厌烦。说完了吗？ 说完了。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 我知道。你想说你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往上爬，为了我和孩子过得更好，对吧？谢谢你。可我想告诉你，我并不在乎你是否能往上爬，是否能当官。 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，你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我和孩子吗？难道就没有你自己的虚荣，你父母的虚荣在里面？你到底是在为你家人奋斗，还是在为我和孩子奋斗？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话，我希望你能活得真实一些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